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My Radio 2013。 濟弱扶傾。四面受敵。 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咁喺呢個即係香港仍然停留喺討論呢個究竟正唔正中環嘅時候咧，咁世界兩個地方已經做咗啦。其一咧就係喺曼谷，咁最新嘅消息今日旁即係喺晏晝嘅時候咧，就係嗰個反對派已經截斷咗嗰個總理府嗰電電源，咁就即係都叫做差唔多叫冇掩雞籠噶啦嚇，即係可以誒啲。警察的总部可以自出自入啊！ 泰国预习惯咗噶啦，呢、唔会有咩大混乱。 咁但系我哋再次即系重申啦，其实泰国嗰个局势或者曼谷嘅局势咧，就同香港系完全不同嘅，不可以对号入座。咁啊，只不过即系讲一讲嘅啫。咁但系另外一单都几有趣嘅，就系瓦兰啊，瓦兰咧就占领咗个广场啦。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嘅话咧。即原來咧喺上個禮拜已經係將個即曾經將個列寧嗰個銅像咧就拉咗落嚟，跟住就斬頭。奇怪的地方唔係拉落嚟斬頭，而係竟然原來嗰度原來到到依家仲有個列寧嘅像喺度。呢樣嘢我真係 象徵式保留一啲做歷史見證嘅呢個歐洲傳統嚟嘅。 係嘛？即係作為呢、這個係咪啊？集體記憶啊， 同埋列寧都未去到好似希特拉嗰種十惡不赦，列寧都有啲功勳可以紀念 嘅。我不同意，我覺得就佢其實烏克蘭自從佢脱離蘇聯之後，其實應該即係將啲像全部鏟走。 脱離之後，其實佢嗰個執政黨其實是共產黨改頭換面嘅啫，係一段好長嘅。 我知道共產黨改頭換面，好多東歐國家都係啦。但即使如此咧，其實都要同以往嗰段歷史作出一個斷定嘅。 但佢哋嘅轉型正義做得好差，我哋係啊，好多嘢投降嘅算數。 嚇，不過嗰啲人哋嘅事，我哋就即係唔係多講啦。但係嗰個情況咧，即係我啱睇即係今日睇新聞咧。他哋佔領廣場咧，就純粹係即係個導火線就因為即係加唔加入呢個歐盟嘅問題。如果冇錯嘅話嚇，咁政府就唔想加啦，或者想即係甚至加強同俄羅斯嘅關係。但係咧，當其時政府係嘗試想清場嘅，但係嗰個清唔到。咁清唔到就即係其中一個原因，當然係警即係嗰個清場嘅負責清場嗰啲警方啊，或者甚至軍方咧就冇動武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原來群眾咧自制水炮嘅。咁呢個就翻去頭先我哋講嗰個就係喺咩條件之下或者咩情況之下係和理非非咧？就係嗰個政府係有底線，但政府有底線，亦都睇下佢條底線喺邊度。 唔係，即係你民眾已經有水炮嘅時候，你要克制水炮，唯有開槍嘅啫嘛。 係啊， 咁跟住要諗下。 係啊，咁所以嗰個唔係即係我哋任何條件都可以和理非非嘅嚇。即係和理非非係基於咩咧？就係。有一个以武力还击的作一个后盾， 其实所有示威或者所有谈判都是以势力均衡或者以对方忍受不到那种破坏做一个后盾，迫使对方是妥协的。 是啊， 因为那个国家或者那个地方大家有份享的，而有一方话我不跟你玩，我宁愿打烂他。 是啊， 算啦，一谈判啦。 我其實咧對於佔中嘅問題咧，我唔係好想講，因為即係實際上我對成件事係即係俾我的感覺好差，差到我係唔想講。咁但係之所以要即係去將呢、這個即係對一個對照就係話咧，因為前一日有一個好笑，我覺得好黑色幽默嘅一個報導就係話咧，喺呢、這個即係短期之內咧，佢哋會即係嘗試去做呢、這個即係佔中嘅排練。咁、排練完咧，要習慣下呢個被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嘅一樣。 排練 俾人打 完， 點樣排練俾人打唔還手？就我真係 我哋練拳就話，或者練自由搏擊就話練個 呢個練習應該揾葉劍公民嚟到。 係練個肚。 唔係我練啊！我真係而家練拳係打不還手嘅，因為我練抗打嘛。咁但係都打。 看打哪個位置，你打頭一定不得啦。 同埋你放打目標是睺準打翻嗰一場，唔係話俾佢打打到撲喺度，跟住話總之你贏啦，我唔暴力啦咁。 係啊，即係簡單講咯，即係如果你話係有一個咁嘅打不還手嘅一個咁嘅佔中行動，即係我第一樣嘢我唔會做啦。 如果打不還手呢個咧係警察嘅口號嚟嘅，以前中共對六四嗰班民眾嘅時候，佢就話警方依家係我哋嘅人民警察克制嘅，打不還手，麻不還口，呢個增強政府統治者權威講嘅説話，你啲唔係抗爭者講嘅説話，所以呢班泛民係黐線 嘅。陳文都破例講啦，頭先你講嗰個，我即係有少少補充，我記得應該係解放軍。解放軍講，解放軍自己講， 一個軍規或者軍紀嘅顯示，即係自我克制係表示我有權力，我有武力，但我唔用。但係你已經放棄權力，放棄武力，以和平和理非非做嘅時候，你克制嚟做乜啫？你有乜嘢基礎俾你克制？呢個係哲學嘅問題嚟 嘅。嗱，我唔知我哋香港即係呢幾十年出現咗教育上有咩問題。 呢個邏輯教育出咗大問題嘅時候，即係一班黐線嘅人嚟㗎，真係係。 即如果是呢班人带领去占中咧，即系唔好讲话呢样嘢本身嗰样嘢合唔合理，而系我怀疑成个呢班即系带领占中呢班人提出呢样嘢本身咧。個理性的基礎存在喺邊度？ 好簡單啫，一個宣布和平的人，肯定是我已經放棄了武力而宣布和平。放棄武力的大前提，我擁有武力，我有權。 曼德拉咪最英典 例。我有能力行使武力，不過我依家放棄了，唔該你同我傾，你唔同我傾，我嗰啲嘢就會拎出嚟噶啦，係咁嘅咁嘅嘛。 而唔係一樣嘢就係我哋習慣俾人揼咯。即係如果你話我習慣咗，即係我要訓練俾人揼咧，我唔需要爭取。 呢啲就好似 我入咗俾人揼緊，而家 好似 A V 片都自虐狂咁。 系啊，我真系 喺自由之中得到快感 我。我完全不明白咯，即系麻烦，即系有冇人可以点醒我，同令我开窍，点解会咁做咯？真系， 我谂要揾一啲特殊喜好嘅人先可以点醒。 系啊，我完全不明白咯，我只可以讲一样嘢，就系、是、如果要占庄，其实那个道理好简单，就系、是、因为呢样嘢系我哋嘅权利嚟嘅。咁簡單啫， 同埋初講佔中嘅時候要癱瘓公共秩序噶嘛，即係當時戴耀廷講嘅時候咁噶嘛。 點解會點解佔中會發展下變成一個冇殺傷力、不破壞社會秩序、不犯法，甚至都係被人即係個虐打而默然接受嘅一個運動咧？請告訴我這是為什麼？ 可能個心理學嘅問題。 本来话系啊，弹你交交去连烟雾弹都不如咯。 系啊，我谂嗰个症结喺边度咧？个症结就系咧，即系一路做落去咧，其实即系佢哋有个潜意识，就系要争取一个至高无上，达到呢个喜马拉雅峰嘅高度嘅道德高地。呢个喺现实世界上系冇嘅。 冇，但系现实世界上佢只要达到呢个道德高地，佢哋就可以赢得选票。好简单啫。 任何嘅政治活动，任何嘅政治活动，任何嘅政治组织，必然招致批评，必然招致攻击，必然招致抹黑。只要你清楚一样嘢本身喺大原则上系咪正确嘅，我举个例子，就系、是、一个成熟嘅国家，佢嘅公民系有权决定自己嘅命运，边个管治佢系由佢哋自己去决定。管治佢之前，要得到佢嘅同意。 而以抗争者嘅道德嚟讲咧，一个抗争者系准备牺牲嘅，若干程度牺牲，或者系好大程度牺牲。而佢系准备佢牺牲咗之后，有一班接力嘅人系用和平嘅方式嚟取代佢嘅。呢个先系有道德嘅抗争，而唔系话我用一个和平理性、有道德高地嘅抗争。抗争完之后，唔该你投票俾我，因为我系圣洁嘅，咁冇呢回事。反而嗰啲系不道德嘅抗争者嚟嘅。 系啊， 道德嘅抗争者系不顾粉、不顾身，只要适合同埋被逼，一定要采取武力，佢就采取武力，跟住佢。死了或者他赢了，跟着后面的人顶他的位 置。所以呢，即是在政治的抗争策略上面呢，是没有绝对的道德高地。在政治的理念上、政治的理想上 有道德高地。 有这个人。 但在那个具体的執行策略上是没有道德高地。因为到曼德拉讲的说话 ,by all means necessary。嗱，呢句説話咧，大家其實而家喺 YouTube 揾得翻嘅，就係咩咧？係一套戲叫 Malcolm X， 即係我第二節講嗰個啦，就係一套傳記，係 Spike Lee 拍嘅。嗰套片咧就係Denzel Washington 做翻男主角。咁但係佢之前咧，佢係揾咗曼德拉對班學生講， 就叫 by all means necessary， 用一切必须的方法去争取这个就是种族的平等，不是 by all means moral， 不是 by all moral means， 是吗？咁呢個我即係唔知點解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簡單的道理嚟嘅。 呢個抗爭係戰爭嚟嘅，戰爭係有道德嘅，但係唔係咁樣用，唔係呢種道德。 嗯、 就戰爭嘅道德唔係話我唔配槍，我唔殺，我唔殺敵，任由對方向我開槍，呢、嗯、個係不道德嘅。 係啊，之所以不道德係你要對嗰班為呢件事付出性命、會付出犧牲嘅人，同樣要負責。 嗯， 打你嗰個人，你主觀上希望訴諸佢嘅良知，我不否定这件事，但是你对他负责任，你对那件事负责任之余，你对参与这件事的人负责任， 因为拿了代表权去嘛。而占中就是在传媒的包揽之下成为这一年以来的好像唯一的反对运动，所以这个他拿了代表权之后，他有个道德责任，他推卸不到的。 所以呢，你越要找寻那个就是喜马拉雅山高度的道德高地呢，你又要發現是根本越嚟越難揾，根本係揾唔到嘅。你越想要嗰樣嘢，就越唔會揾到。 其實係不道德嘅。 係啊，啊！ 而且你嘅對手喺個道德深淵入邊咯。 係啊，咁啊，即係呢一筆咧，就我唔知道會唔會太即係比較深啲啦，即係。個即係 略為深一啲啦，即係少少嗰啲，其實都係街頭哲學嚟啫。 係啊，嚇！咁但係唔緊要啦，我哋即係不斷去再講，不斷去 refresh 下呢樣嘢嚇，直至到有一日即係佢哋會明為止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即係我諗都係更加重要啦，就係即係好似喺一兩個鐘頭前我睇下新聞就係講咧，菲律賓咧就政府已經唔用嗰個道歉嗰字眼嘅啦，嚇，佢就用 sorrow。 哦，即係表達悲哀或者哀之類 啦。咁我就唔想再講咧，即係話呢件事對香港人治個影響，因為我覺得咧，即係事件到呢度咧，實際上嗰個層面唔係喺香港本身嘅。因為我懷疑呢個事件咧，其實同近日嗰、那個即係東亞以至東南亞嗰個地緣政治嘅氣氛有啲關係嘅。咁大家知道個背景咧，就係即係你而家喺即係中國同埋日本。即係大家都即係各自去有嗰個所謂防空識別區啦，咁即係呢樣嘢本身咧，其實喺美國同埋日本都一路已經有噶啦。咁唔係話講話即係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佢有呢樣嘢，有啲咩好大即係唔尋常嘅地方。但係咧就係即係有咗呢樣嘢之後咧，好多人或者好多周邊嘅國家咧，佢睇成件事咧會有一個出現一個變化。 嗯， 就係大家又記得咧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前夕咧。其實點解剛當其時個國際嘅氣氛即係咁緊張咧？咁啊，陳文已經好熟噶啦，就因為咧英國喺世界上嗰個即係海洋霸權嘅地位咧，係不斷受到德國嘅挑戰。嚇，即係大家記得當年我哋讀呢個西史嘅時候咧，就嗰啲軍隊嘅艦嘅數目嘅比例啊，已經咬大餐噶，記唔記得？即係你 嗰個後來噶啦，嗰個華盛頓條約咯，其實 啊，即係啲 不過當年即係會考西史差唔多，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成因係必即係必考嘅問題嚟噶嘛，即係呢個係一個不成文嘅規則嚟嘅，係人都會背曬嗰啲理由出嚟噶嘛。 係啊，嚇！咁當然頭先講嗰個其中一個理由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其實可以近排咧，我睇翻有啲人都會睇翻而家嗰個世界局面嘅，就係究竟中國會唔會重蹈翻當年德國嗰個覆轍？ 嗯， 所以重蹈翻德國的覆轍，就是話佢會唔會嘗試去同美國競爭一個所謂即係世界霸權嘅一個地位？ 霸權地位， 跟住就用呢個方法嚟到係一方面係向外係挑戰啦，另外嘅軍事、工業、政治連成一體，跟住係壓抑低下層嘅勞工啊，跟住就係。提供源源不絕的軍隊咁諸如此類，呢啲 係 災難嚟嘅，特別對呢啲特別對中國嚟講，中國唔係德國。 咁即係其實有一個客觀嘅好處就係咧，當你不斷強化呢個中國係大國崛起之餘咧，你對中國國內嗰個鎮壓，或者係即係任何經濟社會嘅矛盾咧，佢可以透過另一個途徑出去疏解咗嘅。咁呢個客觀上有利啦，但係我唔係話即係而家中國領導層一定係咁做，因為要做呢樣嘢。那個風險相當之高， 高亦都可能是人哋逼到佢咁做，逼到要採取呢種姿態嚟到自保。但一旦採取呢個姿態，就會泥足深陷。 係啊， 即係佢唔識得吹吉避凶嘅話。 嚇，咁點解同呢件事同頭先我哋講菲律賓個人質有啲關係呢？就係當然一出現咗呢一個即係東，即係喺呢個東亞區一個軍事嘅大家對峙或者角力嘅一個局面咧， 就算在東南亞其他國家都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咁就會形成一個咧所謂即係大家歸邊嘅問題啦。咁你會睇到咧，其實咧即係菲律賓已經開始有呢個趨勢，就係佢行咗美國嗰邊。 呢個不嬲都係。 咁如果行咗美國嗰邊咧，即係譬如中國對呢樣嘢嘅要求咧，其實咧就會有多一重嘅政治或者地緣嘅考慮喺度。咁呢件事點解我特登攞出嚟講咧？因為即係呢幾日我都同加拿大嗰邊啲朋友通過電話啦。佢話原來咧喺加拿大嗰邊咧，佢哋有一個即係都留意到一樣嘢嘅，就係當呢一個即係菲律賓個風災咧之後咧，捐款個狀況。咁原來加拿大捐得好犀利嘅，無論政府同民間捐得好犀利。咁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加拿大原來好多菲律賓人喺度。咁但係咧，佢哋就將呢個比較，點解中國捐咁少？咁呢個問題就係、 是、呢、這個又係普世主義啦，睇下普世主義嘅威力，同埋普世主義個昂居嘅地方。 咁我諗咧，即係其實即係呢半年或者呢一年咧，即係中國同菲律賓之間嘅關係咧，都即係開始出現一個微妙。即係如果你話中國著力去拉攏菲律賓，譬如話類似南韓喺即係呢個色別區嘅問題上面，或者以至即係喺個領土範圍上面，其實中國對菲律賓個風災態度唔會係咁樣。即係。有少少接近呢個四川個捐款個情況啦，係唔係都捐好多啦？ 籌款啊， 捐款呢啲嘢親疏有別嘅，即係伊朗幾年前都有試過大地震都死幾十萬人嘅，但係你唔會見西方會係講嘅，即係會震災。 咁啊冇幾十萬咁多，幾萬人 啦，一個基督教嘅西方國家係唔會捐，唔會太過著力捐錢俾伊斯蘭世界嘅。 咁但係咧，即係你成件事咧，即係究竟香港喺今次個事件度咧，爭取到菲律賓一個正式嘅道歉，或者即係呢個阿夫羅沙嘅道歉咧？我覺得就唔喺即係特區政府之六八九個層面度嘅。呢件事相信係同成個東亞，即係東南亞區以東亞區嗰個局勢個平衡有啲關係。咁所以大家即係其實去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個眼界不是只是放在香港這一邊， 總之就打定輸數就行了，而且不應該他已經遲到道歉就已經沒有誠意，就當他不道歉就算了，跟著就欠不債在這裡，這個就策略上來講是更加好的方法。 其實呢講到說即剛才那個道不道歉那樣東西，我覺得其實這個政府根本就很賴貓的，他就算那筆賠償那筆錢他都講到明，我自己不會揞噶啦。不過我要屈嗰度啲菲律賓嗰啲華商真係出嚟， 即係自己人， 即係已經講到明俾你聽，佢個態度係咩？ 即係華人賠俾華人。 所以如果話即係大家好期望，即係好單純去期望，即係呢個菲律賓嘅總統或者菲律賓嘅政府好衷心有一句道歉嘅話咧，我就覺得真係緣木求魚啊！ 唔使啦，都過咁耐，要道歉早就道歉。 咁唔係話代表話即係佢唔應該道歉或者唔俾壓力佢啦，個壓力係要俾嘅。但系就即系大家唔好有一個寄望，就係佢從心裏面要道歉出嚟咯。嚇，呢個我相信個機會相當之低。但即使如此咧，其實都仲要做到好多嘢咧，係令到佢即系對當年因為人質事件而受害嘅家庭，有一點點嘅一個賠償，或者一點點嘅表示。咁呢個係即係我哋自己應該好清醒去睇到呢樣嘢啦。咁但係講翻嗰個即係東亞區或者呢、這個。東南亞區嗰個局面咧，其實就我有少少擔心或者少少一個預測咧，就係咧喺呢幾年之內咧，差唔多所有牽涉在內嘅國家都要自己決定究竟嗰個企喺邊一個啦，一方面，因為慢慢係美國同埋日本都會即係將呢一個咁嘅即係所謂包圍網去劃定喺度啊。咁甚至咧，即係你唔好覺得係喺身邊周邊嗰啲國家一定好穩陣嘅，甚至我懷疑越南都可能 都會企喺美國嗰邊 嚇，好大機會。 點解好大機會啊？ 大家有共同敵人啊嘛， 中共。另外就係佢企喺美國嗰邊，中共會嘗試拉翻佢轉頭，佢兩邊食水咁，好簡單，一小國生存之道。 咁所以其他好多即係如果唔企喺邊嗰度咧，就可以兩邊都即係抽油水咯。咁就即係我諗可能緬甸都係其中一個國家啦。咁但係不即嘅即係儘管如此啦，其實即係成個即係嗰個對中國嗰個喺特別喺海洋區崛起呢個情況咧。美國是我想是相當之重視的，而這個重視呢就不會維持在奧巴馬這一屆的政府上面，任何將來去接任，無論他是民主黨或者是共和黨呢，都有這個這樣的戰略上的考慮。當然啦，即在這個戰略考慮的另一邊呢，就是 美國的銀行界必定會繼續拉攏呢個中國高幹嘅子弟嘅嚇。 講話即係咪重演緊呢個德國同即係百年前德國同英國咧有一個好大分別啦？即係德國嘅精英階層唔會將所有錢搬曬去英國咁荒謬 啦。唔會將自己嘅財產或者係將自己身家同埋仔女係壓咗喺敵國嗰度。 係啊， 佢象徵式嘅敵國啦，當然啦。 係啊， 佢哋 friend 過打 band。 因為咧就喺即係呢個美國報紙的報導啦，咁原來咧，即係我哋先前講嗰、那個，即係中共高幹嗰個咁嘅為美國銀行服務一樣嘢咧，原來佢哋有一個叫 Sons and Daughters Program， 好、 哦，係、哦、啊， 真係仔女 嘅，仔女嘅一個咁嘅計劃， 普通話講就係干兒子，即係做契仔 啊， 即係我哋廣東話嘅契弟計劃。 係啊，嗱呢個阿陳文奕嘅啫嚇。咁但係嗰個計劃就係、是，哦原來係專門招攬嗰啲喺即係中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入邊，即、就、係、是、擁有巨大政治權力嘅子女，延聘入去佢哋嗰個公司入邊，而為此咧搭上嗰、那個。即係關係，而方便呢啲外資嘅公司咧進入呢個中國市場嘅嚇。咁其中一段嘢咧喺呢個香港係好少，我唔知點解好少報道啦。就係、是、英國一份報紙，應該係每日電訊報，就報道李鵬個女啊李小林，就原來咧同呢個瑞士嘅一間保險公司咧就有類似嘅關係嚇。咁我唔知咧，因為即係照計咧呢啲新聞咧喺香港其實都報道咗之後都冇乜大問題嘅。咁但係呢單消息就我都係睇翻英文嗰邊嘅傳媒先知咯。咁即係似乎即係香港嘅報道又冇乜點提咯嚇。咁所以我懷疑一樣嘢就係香港嗰個新聞嘅報道咧，都係開始忌諱呢啲中共高幹子弟。 費事麻煩啦，有啲未必係食到水啊，但係總之就費事揾自己麻煩。 係啊嚇，咁所以我諗咧，即係而家香港嗰個情況咧，可以講話全方位倒退 嗯 啊。但呢個全方位倒退咧，唔係一件絕對嘅壞事嚟嘅，因為我成日有個説話咧 ，You can't make things better, you can't things have to get worse first before they get better。你一係未衰到貼地咧，你一日咧就唔會有一個醒覺，就令到咧自己係有呢個改善嘅空間嚇。套用一個即係政府成日用嘅嚇。咁但係呢個咧，其實咧就同呢個第二節嗰個六八九雞棚咧係互相輝映嘅。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你唔到六八九咁折墮時候咧，或者更加折墮時候咧，香港人完全係冇呢一個希望改善生活或者希望做得好啲嘅動力喺度。嗱，陳文，你點解釋呢樣嘢咧？即係 好簡單，因為香港嘅階級分化啦，即、就、係、是、用翻好簡單嘅階級分析啫嘛。因為處喺上層嗰班財富同埋高級中產，佢喺呢種剝削架構入邊，佢係得益者，佢哋冇事嘅。講到老實講啊，所以我點鬧咧？佢哋係理性、聰明、絕頂聰明。冇事嘅一群人，中共亦會同佢哋勾結，西方同佢勾結，因為佢哋本地人，但係佢哋亦唔會喺度落地生根、長久咁樣睇住衰咁，佢哋會一班走。而香港嘅低下層亦都唔會谷到爆炸，因為有大陸人落嚟填補嚇、嗯。你爆炸你事，人哋搶咗你份工係嘛、嗯？所以就係咁啦。你唔好指意班中產去幫你做事，自己做事。 但係咧，我又覺得咧，個事即係事情咧，其實都即係可以用一個心理角度去睇啦。就係頭先我講話、啊、我不明白點解佔中嗰個會咁樣，即係甚至俾人打到即係忍受咧。你睇翻香港人都係咁喎。 唔係佢打完佢冇事嘅，佢唔係嗰班律師唔會俾人打嘅，大佬。佢哋照樣上法庭，照樣幫大陸公司上市，照樣幫你頭先講嗰啲 sons and daughters 契弟計劃、干兒子之花，照樣幫佢哋抽水抽傭，佢哋係得益者嚟嘅。所以佢冇必要幫你抗爭嘅，大佬。好老實嘅呢啲。 但係你講緊嗰個係領導嗰層啊嘛。 唔係，但係佢下低有啲水都會滲落去律師樓、會計所嗰啲咁嘅嘢嘅。 我知道，但係我而家講緊另外一樣嘢，就係點解香港群眾會接受呢樣嘢啊嘛？ 冇，佢哋唔敢自己出去抗爭，佢就諗住呢班代理人會幫佢搞，呢、班代理人就呃得佢凹凹掂啊，即係自欺欺人啦嚇，即係你呃我，我呃你，咁大家諗住個局面唔會太差啩，但係整整下仲要太差嘅時候，啲大陸人落嚟搶你份工，佔你間學校，攞你個屋邨那個宿位 嘅，但係你而家頭先講嘅現象發生緊啦，但係香港人個反應集體反應就係、是。 我哋慢慢習慣呢樣嘢啦，習慣冇奶粉 啦。你又需要有一個代理人幫你出頭，跟住個群眾嗰啲粉源先會寄託喺度。即係始終人係懶惰，同埋人係 惰性，惰性， 惰性，同埋人係膽怯嘅。你要逼到佢出嚟攞拳頭打人。跟住打完人坐監，跟住為咗唔俾人坐監就大家一齊打啦。原本十個人打人就會警察拉，一百個人打冇警察咁拉，咁啫嘛。 嗰啲係叫做即係一個人打，你叫做打交，嗰啲人是罪行。一班人打交嗰啲咧就叫騷亂， 騷亂。 一千人打交咧，或者一萬人打交咧，嗰啲革命 叫革命，就係咁啫嘛。即係你要逼到佢哋行呢一步咯，就係咁啦。所以捱下先啦， 捱下先啦嚇。好，今日多謝曬陳文啦，我哋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